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不过我想讲多一样嘢咧，就系、除咗头先讲话嗰个工作岗位嗰样规划失衡之外咧，另外一个比较大嘅问题就系头先咪话佢掟咗好多公屋入去嘅。 系 嗱，咁佢公屋咧就用佢公屋 housing authority 嗰套好古板、好 bureaucratic 嘅一种方法嚟去做规划。 系 就系点咧？如果大家打一张地图，你发觉天水围有佢叫天乜苑、天物苑，全部有个天字噶嘛。 嗯。 咁佢有七个屋苑嘅 ，OK。但系咧，佢因为唔同阶段、唔同 phase、唔同 project 咧，佢每一个咧都系独立嚟做嘅。 嗯。 即系话咧，佢每一个咧系独立嚟到做设计、独立嚟到考虑、独立嚟到做自己嘅 project。于是乎就出现一个咩情况咧？就系、人口就多啦。critical mass 亦都喺度啦，但系佢冇一个大嘅市中心嘅，散晒嘅， 各为其主咁样 各为其主嘅、街市咧就呢度一个，嗰度一个，但系全部都系碎饮饮嘅，冇、一个大嘅街市嘅，吓佢嗰啲公共交通嘅个转换站咧就有好多个嘅，有唔知四个定几多个嘅、但系咧。佢又系冇一个中央嘅， 有啲就冇乜用嘅、 有啲咧系清闲到啲人喺度打羽毛球咁样啫嘛，系咁即系你会发觉佢嗰个成个规划咧系散晒， 会唔会系因为系房协房署起咧？系嘛？ 房署起系呢个系其中一个， 佢又唔需要入职。即系佢即系 呢个就唔关佢入唔入职事，而系佢嗰个思维啊，嗰种好固步自封、好官僚嘅思维咧，系独立地每一个 project 都系独立自己考虑。佢要佢有一个比例噶，你有几多人口咧，就要有几多嘅 乜嘢 乜乜咁，有几多嘅乜乜咁，全部 市场 系啦， 柜员机 系啦。所以咧，你如果你用商业嘅角度睇咧，我哋如果你做过商场嘅设计，你知佢系好。讲究个 critical mass 噶嘛，当你去到200,000尺嘅时候咧，你做一个 neighborhood mall； 当你去到50,000尺嘅时候咧，你就去可能去一个district mall； 你去到800,000、100,000尺嗰啲咧，你就去一个 regional mall。regional mall 嘅时候，你开始吸引到啲人揸车都会嚟买嘢啦。咁但系如果你 neighborhood mall 嘅话咧，落到可能就 街坊商场 系啦，街坊商场。咁你发觉天水围咧，佢系斩到碎到咧， 好多个街坊商场， 好多个街坊商场。但是呢就全部呢做不到的，好可悲的一样嘢就是佢七点钟呢佢就闩门㗎啦，因为冇人行 嘛。 咁嗰啲人呢就嗰啲后生仔就走晒响个 仲要系领会馆嘅， 就走晒个嗰啲公园嗰度喺度流连，喺度煲烟，喺度撩女仔，喺度唔知做乜咁。咁你问佢咁点解你唔你喺度啊？咁跟住佢又会话俾你听，因为啲嘢闩晒，冇地方去。咁其实跌咗入去一个恶性循环嗰度，想去嘅人咧就冇地方去啊，开铺头嗰啲就冇人流，即系一个咁嘅。 呢个就系当时董建华。推得太急了、即是他急到直情是即是那个整体规划都未搞定就上马。 同埋仲有天水围的路呢，大家有印象是很阔的。阔到不得了的。因为呢他是规划上他是很多主干道是预了一些大型的车在那里走。咁而因為呢個緣故咧，所以就冇乜 crossing 嘅、佢又有輕鐵啊嘛，咁所以咧地面咧係唔 encourage 人哋行嘅， 條街冇人啦， 條街係冇人嘅。然之後咧就鼓勵你咧行天橋，全部咧都係天橋接駁嘅咁。咁但係咧，正正就係呢樣嘢將個社區咧就 分散曬， 殺斷曬。所以嗰個成個天水圍嗰個社區嘅凝聚力咧係 feel 唔到嘅。 呢樣嘢又講翻外國啦，外國咧其實咧就好反對咧嗰啲 freeway 啊或者 highway。去在个城市入面出现的，因为呢又讲回我熟悉的加州啦，加州在洛杉矶这样说，周围都是 freeway 啦，那些 freeway 呢因为它要劏开了一个 city， 有时呢那条 freeway 就是个 city 的 分界，亦都是什么呢，黑社会的地盘、 分界啊，你不可以过呢、這个过嗰度咁样。咁因为咧嗰啲 freeway 佢要劏开个城市嘅时候咧，佢就形成咗系架空啦吓。咁、架空咧就会形成咗一个即系其实楼 天桥底，天桥底， 你系唔够胆一个人行过嗰啲地方吓、啊，因为。因為尤其是downtown啦，即係嗰啲比較雜啲嘅地方啦，有露宿者喺度啦，有黑衣啦，又有即係 gangster 啦，即係啲黑社會啦，係令到成個社會係 damage 得好緊要。咁所以咧，而家咧佢啲高速公路咧，佢哋係做得陣更加高，高到咧你唔覺有個天橋底啦第二咧就係將嗰個社區咧，即係個美活化啦，或者美化咗嗰啲咁樣嘅 transition 嘅地方咧，令到那個凝聚力係加強翻。但係咧呢啲咁嘅咁好嘅 example 咧，喺天水圍我睇唔到。 因为呢个又系同个 land use 嘅问题啊，香港做规划好得意嘅，佢规划咗个特地啦，个特地譬如划分咗呢笪地系咩地咁样啦，佢就成个 air right 系直不甩上咧都系佢噶啦，OK， 其实全香港系 唔系三围嘅， 唔系三围，其实全香港系得好少好少个项目咧系可以三围咁互扣嘅啫，IFC 系其中一个例外嘅例子，如果大家有留意咧 ，IFC 譬如苹果咁咧，那个铺头嗰度咧，其实嗰一忽系条桥嚟嘅， 系 嗰条桥咧，其实系喺条马路上面嘅， 系 喺香港咧，马路系唔可以做 commercial 嘅嘢噶，即系规划上 马咗嘅 road 松系唔可以做 commercial 嘅嘢嘅，咁 IFC 其实系其中一个 exceptional 嘅例子嚟嘅，咁、但系嗰阵时系90年代中期啦，反而。嗰陣時嘅香港仲肯去突破呢啲嘢咧，今天我哋已經好少見到。 而家有少少改翻轉頭咯，將啲原本嘅好闊嘅 footbridge， 即係行人天橋 enclose 嘅，即係密封式嘅，就加翻少少 shop 啊喺入邊啦。 咁所以喺天水圍嘅例子咧，就係因為佢啲地係界到一忽忽咁，全部都係房協管嘅咧。咁其實其他任何人都冇辦法可以入到去做任何嘅嘢。咁、如果房協唔做嘅話咧，就冇嘢。可以做，咁所以其实某程度上喺天水围嘅情况咧，其实好彩有灵活。 而家你头先提到洪水桥个 project 咧，你话政府就好期望第日洪水桥起好咗之后，就可以帮轻咗天水围。咁其实佢洪水桥嗰个 project 佢入边嗰个元素系乜嘢嚟嘅？ 佢因為本身就已經規劃咗個洪水橋嘅火車站，即係其實想當年做西鐵嘅時候已經規劃咗個站喺嗰度， 即係由尖沙咀開車就停一停洪水橋係咪？定係經過？ 唔係，你西鐵一路去上到去天水圍之前，洪水橋嗰度咧其實有個站，已經規劃咗喺度㗎啦。不過咧就冇起到，或者佢起咗一橛封咗，因為一路冇開到啦。咁以嗰個站為中心咧。其實就開始佢一路擴散輻射出嚟咧，就周邊會有一啲 business 啊， 會有一啲商業區。咁商業區咧就開始有翻啲有翻啲生氣啦，有翻啲人氣啦，有翻啲工作嘅崗位啦。咁變咗，如果你喺天水圍嘅人，你要翻工，你可以考慮去洪水橋嗰度新區嗰度翻工，就唔使走到出嚟市區咯。咁所以佢其實喺呢方面佢加強咗少少嘅。佢係補足翻天水圍不足啦，咁同埋佢同洪水橋同天水圍兩個其實 side by side 嘅啫嘛，咁佢個規劃上咧，其實嗰個 interface 嗰個界面咧，其實佢擺咗心思落去嘅，真係特登將其中一條路成條路搬走咗改咗，然後希望將兩個區咧就互為一體咁結合翻一齊，咁希望呢一邊過多嘅公屋咧，同呢一邊新起嘅樓咧，可以有一個互補啦。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呢啲都係好嘅，即係唔係差嘅。 即係嗱，講到即係節目差唔多尾聲啦。其實嗱，我哋一開始就講東北發展啦，嚇咁東北發展即係而家就好多即係好。 好爭議好大嘅一啲問題咧，譬如有啲人就講話啊，你滅咗我條村啊，滅咗我幾代喺度住嘅一個間屋啊，我仍然想耕田啊，即係呢啲我覺得都係口號式多啲嘅一啲反對啦嚇。咁、啊、但係即係喺嗰個成個整體嘅主軸嘅一個點講啊，即係方向啦嚇，其實即係作為職司又好，作為香港市民咯，我哋都其實即係我個人咧，我其實想睇到香港有發展嘅嚇，但係而家我或者喺呢個節目入邊，我哋兩個或者你希望其實呢個東北發展係以一個點樣嘅最好最理想嘅程序去發展係最 其實 冇好嘅。 其實我覺得東北發展係有需要嘅，亦都我覺得我哋應該支持佢發展嘅。但係個問題咧，好多時即係頭先咁講啦，發展呢兩個字咧，俾人騎劫咗，唔係淨係話反對嘅人騎劫，而係 propose 嘅人都騎劫咗嘅。 今日梁振英發問大會話，答問大會話，發展嘅問題要用發展去解決啊！ 我唔係好明佢講乜， 即係騎劫到不得了。 即係其實咧，成件事係俾唔好話反對嘅人騎劫，而係 propose 嘅人都騎劫得好緊要。因為個問題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嘅經驗，就我大概兩年前到啦，好似兩年前，我有一次去咗台灣去旅行，咁就去咗台灣嘅中部，哇！真係嗰次旅行，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嘅咧就係、是、我未食過人生平嗰次係第一次。咁好食嘅白米饭，真系原来米啊，新鲜嘅米啊，系好食到咧，你唔相信。即系只不过系因为嗰碗饭嘅米系喺个田嗰度种完之后就攞过嚟，即系唔系嗰啲你喺泰国种完之后，真系个仓挤几个月再运过嚟，再响超级市场个货仓再挤几个月，即系 pack 完之后你去买咁翻屋企煮，即系唔系咁，佢系真系新鲜喺个田度种完之后啊收成咁，然之后煮饭俾你食，那个米系好食到咧咁。咁但系如果大家相信我哋发展其中一个目标就系去追求生活嘅富足同埋个 quality 嘅话咧，咁大家不妨谂一谂，我哋今时今日啊，即系几百万、一千万买层楼，好似个白鸽笼咁，咁你觉得呢种 quality 系好咩？咁会唔会有另外一啲嘅模式，或者另外一啲嘅社区嘅一啲组合系？不是數佬督數的態度，不是一種大家 人性 在那裡數多少個單位滿足多少個人口的需要的態度，而是人性一些去規劃一個新的社區，而那個社區是有自己的特色的呢？那我不相信其實香港七百萬人是一些農田都沒有，這件事對我來說覺得是挺匪夷所思的。 是都是靠阿爺運下來啦，就是這個是發展的方向。香港政府希望咧，即系我哋嘅政府啦吓，即系其实即系呢几个月香港嘅发展，即系令到我有啲伤心嘅。咁亦都希望咧，即系我哋个政府咧就有更多嘅智慧啦吓，去 唔好咁单一咯，啲 单一啦，人性化啲啦，即系谂下究竟我哋想留翻俾我哋下一代嘅一个点样嘅城市，点样嘅社会咧？ 其实七百万人口嘅城市咧，已经等于成个丹麦咁多人口噶啦，所以我哋系可以容许到好多唔单一、好多唔同类型嘅存在嘅方式。 冇错，好啊，或者今次咧，我哋讲规划嘅题目咧，就咁上下啦。咁啊，或者下一次下一集咧，我同阿 Freddy 再讲下一个题目啊。拜拜 拜。 今次大陸是蠢了，是拿了他整個威信出來播，即是他政府的 credibility 出來播，白皮書啊、人民日報啊，即是所有護法啊，講完這套東西，說明完全不准你們公民提名，但結果可以告訴大家，當然是 90% 支持公民提名，現在人說可能是這個真保聯贏，我不知道，即是這樣，但 anyway 都是這個公民提名。 逢星期一、四晚上十点，逍遥游，逍遥游。 人民超市隆重推介急冻食品系列低温慢煮美国及巴西猪仔骨。 卖几钱啊？呢只？ 我哋影相系咪？ 九啊八蚊。我嚟睇世界杯 好 啊！我嚟 做咩就？ 即系佢外面嗰阵咧，个味道系好浓嘅，咁啊里边嚟噶，即系即系唔痕啦，其实即系食呢啲最最快痕啦，咁佢唔痕，咁系咯，即 系 系瘦嘅，系瘦，即系适合啲减肥人士啦，一路睇波，一路怼啤酒， 一路怼啤酒。 即上 www.25686811.com 人民超市网站或致电25686811选购啦。 米米六月讲过界， 朋友你寂寞吗？ 由六月九号开始，只要你赞好米米香港 Facebook 专页 like， 就可以在 Facebook 版面直接看到米米直播节目，同时用埋米米 chat room， 唔想额外多一个米米账户嘅。 Your place or mine， 边度都得，因为 chat room 而合为一，一日24小时，随时随地。倾心事讲政治，探索人生意义。